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近日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朝鲜劳动党是一直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所领导的，并表示祝愿朝鲜人民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指引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事业中取得成就。